们感谢神，今天有正道神学院的有副理院长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信息。他正道的题目是“愿上帝的国降临”。我们请刘院长。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牧师让我今天在这里可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神的话语，就是那一段时间发生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在这里有敬拜，在这里一群你所爱、你所拣选、你用宝血赎回来的一群啊，你的儿女在这里要敬畏、要敬拜神、要聆听你的话语啊。现在分别这段时间要等候你的话语。你的仆人向你祈求，破碎你的仆人，传讲他也学习要遵行的话语。愿你的仆人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宝血的洁净，好能造就每一个饥渴沐浴你的众百姓。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提到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的记载。那么在这里提到说神的国近了，他一开始传福音就说神的国近了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说，我先熟悉一下子，好，我这个还不会用。试试看，对不起。好，那我就上帝的国进了。那我们在这里就要提到的是，上帝的国是什么呢？上帝的，其实上帝的国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传福音的主题。他这样讲，他说耶稣一开始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对，在这里，那么耶稣三年半的福音当中呢，常常讲到上帝的国，注重传讲上帝的国。那我们又发现耶稣在升天复活升天以前40天和门徒在一起做什么，也是在传讲上帝的国，在传讲上帝的国。那耶稣的门徒也继续讲论上帝的国，也继续传讲上帝的国。Next 啊，那在这里，那我就看到《使徒行传》，腓力也是在传讲上帝国的福音啊，传讲上帝国的福音。那保罗，甚至保罗他就是带着捆锁来到罗马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整个《使徒行传》就是使徒们他们做什么。那讲到最后一章，就代表他已经到罗马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保罗在自己的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全都接待，后面传讲，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那在这里我就发现，就说耶稣开始传福音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然后他一直在讲上帝的国，上帝的国的比喻如同什么什么。现在又发现说上帝的国，他的门徒就跟着这样讲。然后今天我们就是要传讲同样这样上帝国，这是整个福音的主题。那上帝的国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很要紧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内涵，又是上帝的国降临。是，那么上帝的国降临，上帝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可以运行的地方。那么耶稣在这里啊传讲说上帝的国近的时候，接着他就到海边啊去呼召门徒。就是上帝的，耶稣本身就是上帝的国，到哪里那边就有回应，人家就来跟随他。那接着他到会堂里面去， 那么在会堂里面，上帝的国在那里的时候怎么彰显？他有上帝的话语，有神的话语，也有圣灵的能力在那边神迹奇事就这边彰显。接着他就到什么地方？他就到家里面去，在家里面的需要，耶稣在他们扶持，代表上帝的国在我们的家中啊。接着我要传讲的就是说啊，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上帝的主权在我们心里。所以我分成这四点：上帝的国在我们的教会，上帝的国在我们的家中，上帝的国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接着上帝的国在我们心里。第一，上帝的国，上帝的主权在教会。那我刚才所读的说是什么呢？上帝的国，上帝的主权在教会，两种事情发生。第一个是什么？可以听到有权柄的话语，可以听到有权柄的话语。其实你今天，我们今天来，岂不是要听神的话语吗？阿们。哦，所以就是要听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那么上帝的国在这里有上帝的话语，然后接着什么？在他说什么？他用权柄吩咐污鬼，污鬼都顺从着他。那在这里我就要稍微在这里做这样的解释。他说在安息日进的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期待你每一个礼拜来这里听到有权柄的话语，好像没有反应对不对？你有没有期待？你有没有期待？那有期待，权柄的话语随着责任，你马上说这传道人你的责任，大家的责任。哎，请问你有没有预备心？你有没有为在站在讲台的人祷告？阿们。可是我只有听到一个。哎，我就想下个礼拜是谁讲到？哎，假如你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下个礼拜来就期待是要听神的话，你预备了心。所以两种，一种就是你要预备你的心。那传道人当然要预备他的心，在神面前呼求说：“神啊，你把话语赐给。”所以我就想，愿你的仆人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先被神洁净，才能来到神的百姓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期待，那我们就恳求主：“我要听到有权柄的话语，有权柄的话语会叫我改变。”那其实在这里，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哎，这个会堂里面有邪灵哎，他到底躲在哪里？是不是在角落？在哪里？在人的心里？哎，那是人家带进来的。哎，我不晓得。他不晓得带进来多久了，已经在会堂里多久了，可是因为那一天有权柄的话语，还有神能力的彰显就不同。其实在初代教会，感谢神的恩典，使徒们啊被公会逮抓去审问，最后放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在第四章第二十九节三十节，他说他们就祷告，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借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在这里我们讲，在教会当中这两种都要，神的话语放胆传讲神的道，另外你的圣灵神迹奇事好叫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我想我们华人教会啊，神的老仆人已经被主接回天家。林道亮牧师说，一个教会假如一年没有看见几个很明显的神的作为，那就太可惜了。那么在这里耶稣到哪里，哪里就有神的作为出来。那我就想，哎，怎么会有邪灵在这里？那我就邪灵是什么？哎，邪灵，我们常说邪灵，你想到邪灵想到什么？好像有两只脚是不是？不是啦，不是那种邪灵。我们在想邪灵有什么特征呢？哎，我就想，请问邪灵认识不认识耶稣？ 认识不认识？你回答我，那我们就很紧紧的就一直下去。谁能认识耶稣？啊，哪些人耶稣？哎，他知道哪些耶稣？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哎，这个邪灵有几个？按照你所读的，知道几个？一个吗？哪三人耶稣？我们所以几个？至少两个以上。哎呦，哇，这个邪灵这么多，那我就还不晓得几个。那我就想，哎，他认识耶稣，可是他和耶稣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哪三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来灭我们吧！哎，我就开始在思想，邪灵不是我们想象那种看起来那种图画，哎，原来邪灵是怎么样？哦，就让我来解释更清楚的，认识耶稣和耶稣没有关系。让我们开始思想去，请问你认识耶稣没有？怎么不答复我？你们都回应我，这样我们才能进去。请问你认识耶稣没有？请问你有耶稣没有关系的东西吗？和耶稣没有关系的东西在你里面啊？那就是了。你向隔壁说那就是了。哦，你说认识耶稣，可是和耶稣没有关系。请问你的脾气和耶稣有没有关系？你是属耶稣的，可是我的里面和耶稣没有关系的一大堆东西，那些就是他的温床，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我的嫉妒，我的怨恨，那个就是邪灵可以进来。我是在讲这个医治的啊，这个灵命塑造医治，所以我想内在垃圾常常是邪灵的温床。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完全的顺服天父，甚至放下耶稣的自我，克西玛尼的祷告，父啊，这杯若可以拿去，求你，但不是照我的意思。所以耶稣时时刻刻的亲近神，完全的顺服神，邪灵不能在他身上做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可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个人常常被阴间的权柄挂钩，因为我里面有他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有一首诗歌，有何偶像容留在我心内，我尚不肯降托大水，须知你我是主，宝血赎回来，他是配得在你我心中居首位。阿们。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国，上帝的主的教教就这样，哎，感谢主啊！我相信神是祝福我们的教会，但是我在这个五十年来在看教会的时候，就发现许多事情。哎，这个长执会开会的时候，哎，这长执会的主席在哪里？我们有谁是负责长执会的主席？哦，是牧师哈。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啊，对对，开始的时候牧师会怎么样带领？要怎么开会？啊，祷告对不对？啊，祷告主啊，我们对这顺服你，让你做主。可是有的教会祷告完以后，在讨论事情，有人就坚持这件事情，假如不这样做，我就不做。啊，这件事情我要这样。哎，许多的问题产生是什么？哎，刚才祷告让水做主，主，那现在水做主，现在都是自己做主了。许多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让主做主。所以在这里恳求主来帮助我们。他说我与你有什么关系？那真正会有邪灵。有一次我要处理一个因为学气功找邪灵的人，那他很痛苦，然后去一个教会就受洗了。可是受洗以后邪灵没有离开，那以后就介绍到那边，我就奉主的名，我每一次奉主的名，他就躺在地上在那边滚。我说我就邪灵，邪灵不可怕，里面的乐是要紧。我说我奉主的名要你吩咐，要问你你里面什么灵，我奉主的名要你出去。他可以转过来说我不出去。我说我奉主的名问你为什么不出去，他说我比耶稣早进来。哇，就是因为早就邪灵在里面，虽然信主了，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我要受洗以前要处理心灵里面有什么是让黑暗的势力可以挂钩的，我的嫉妒，我的纷争，我的一些我的激动，那些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以外的都可能是内在的垃圾。所以为什么每天常常在主的面前，耶稣的宝血洗净我。好，那假如这样的话，假如耶稣真的能掌权的时候，在教会，那个教会主就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因为在那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作为，大家就进到那里面去了。好，接着我们看，接着我们再看啊，我们就可以加，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宣告，进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教会，如同行在天上。阿们。你有没有期待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教会，如同行在天上？啊，那是多美呀！啊，接着第二，上帝的国，上帝的主权在家中。哎，他们，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这样子，在聚会结束，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安德烈的家。他们一出会堂，就进到家中。哎，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啊，今天有一些人进一出会堂，就自己走了。这进到家中是谁进到家中？谁进到家中？耶稣和他们进到家中。哎，有一次啊，聚会主日下午3点多，我接到一个电话，弟兄电话说：“牧师，你能不能帮助我？”我说：“可以啊。”“你在哪里？”“在外面。”“哎，你现在怎么在外面？”那么他就吞吞吐吐的说：“哎呀，牧师，真都不好意思。”我说：“怎么样？那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回到家吗？”他说：“我是回到家的，可是太太先下车去开门，以后就门锁起来，反锁不让我进去。”那哎呀，我今天不是看到你们在教会平安平安平安，是牧师出去就没有平安。我发现是在教会都是很好，平安平安，一出会堂，他原来把耶稣留在礼拜堂，自己回去说牧师上车就不行了。哎呀，哎呦，他说怎么样啊？求主怜悯。所以我是想，今天你要不要把耶稣带回去？只有4个人，你要不要把耶稣带回去？要不要？阿们。好，今天哎，水，今天早上水驾车来的。好，记得你回去的时候，坐在车上先做一个祷告，耶稣一起回家，阿们。哎，水坐人家车来的。哎，假如他没有这样祷告，你说还没祷告呢？哎，让我们开始以后上车就说耶稣，我们同坐。哎，这样就不同啊，一次会堂就进到家中。你真的愿意请耶稣回家吗？真的吗？好，你要摆在哪里？耶稣，那个客厅有沙发比较好坐，你就坐在那边，你就在那边，因为我希望你同在，但是不要太近。哎，请问你的 living room 电视房，耶稣可以去吗？你的一切都可以，耶稣可以去吗？哎，有人常问我说，牧师，什么电视可以看，什么电影可以看？我说只要能请耶稣坐下来一起看的都可以看。哎，你就这个原则，只要请耶稣能一起坐下来，耶稣我们一起欣赏都可以看。阿们。哎，就原则就有了。所以请耶稣进去，他不只是到你的客厅，他要到你的房间，他在这里啊，有时候他在那边，我们亲近主在那边有家庭的祭坛啊，在这里求主来帮助。好，所以今天大家有没有决定把耶稣带回家？你向隔壁说，不要留在礼拜堂，不要把耶稣留在礼拜堂，一定要带回家去。好，求主帮助。那么每一个家庭，你有没有听到有一句话，家家有本难念经？哎，今天这个家里面是什么？西门的岳母怎么样？患了生了病，躺在床上。哎，这里我就发现有一个很美的，有人告诉耶稣， 哎，我会不会，你会不会，你家的有人，就是你把家里的需要告诉，既然家里有这么多不同的需要，为什么不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啊，有人常常说啊，大事才告诉，才求耶稣，小事平常事情我们自己来，哦，就觉得很可惜，所以祷告就大事祷告。我记得我以前住的啊是台南，台湾台南的府城，那时候是叫府城。刚刚有汽车的时候啊，一个年轻人驾汽车进到他们比较乡下偏僻的地方啊，去试试看。那么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伯伯挑担子，他看到老伯伯挑担子，他就说：“这个乡下人都很亲切，阿伯你到哪里去？”“哎，我到府城。”那说：“哎，我的车也到府城，那你就坐我的车。”他说：“不，我每天这样，已经每天这样坐，一个小时就到。你坐我的车，十分钟就到。”那么因为年轻人的殷勤，所以诚恳，所以这个老伯伯就上车了。可是上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这个年轻的司机发现怎么后面还冰冰冰冰，一看后镜，原来这个阿伯没有坐在那里，竟然把担子挑在中间啊，在那个走廊的地方，然后手望着，所以常常那个路不是很好，所以这么跳来跳去。哇，他就停下来说：“阿伯，你坐我的车，你的担子就可以放下，你就坐下。”他说：“不好意思，快到就好，不要增加你的重量。”哎呀，今天我们多少人大事在告诉耶稣，多少事情你都可以，你已经整个身体都在耶稣的车上，为什么不放下你的重担？你向隔壁说：“放下重担吧。”单告诉耶稣，单告诉耶稣，把我们的需要都告诉他，让他主管。你看耶稣就进去，耶稣就进去，就扶他起来，热就退了，把我们的需要就让耶稣知道。我不晓得，我知道这么多人今天在这里敬拜，可是你多少有许多的需要，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当有人告诉耶稣。 Next， 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你若心灵沉闷悲叹，单告诉耶稣啊，这个诗歌来代表单告诉耶稣，单要告诉子耶稣，他是伟大的良友，无兄无朋友或兄弟能像主耶稣，单要告诉主耶稣。来，也来， 你若疲倦，心灵沉闷悲叹，单告诉耶稣，单告诉耶稣。你若满怀悲哀喜乐消散，单要告诉主耶稣，单告诉耶稣，单告诉耶稣，他是伟大的良友，无朋友或兄弟能相助耶稣，但要告诉主耶稣。就是这样，让我们再回到家中，你把你的事情就告诉耶稣。接着我们看到，当 next， 我们刚看到就是耶稣见坐，热就退了。当耶稣主掌的时候，热就退了。哎，我就想到多少时候我们家庭还，你们家庭怎么，哎，他怎么讲话都那么高，声音那么高？他说我们大喉咙嘛，不是大喉咙，是发烧了，已经有温度了。哎，温度长久有温度是危险的，求主怜悯。然后我记得听到一个 Campus Crusade的传道人的见证，我很感动。他就说他有一天啊，他有五个孩子，他夫妻孩子睡觉的时候，两个人不讲话，讲到最后声音就很高了，最后先说算了睡觉吧，他说他们去睡觉，登席的时候很凄凉，一个转这边一个转那边，还好是 king size， 所以他们，可是这时候圣灵就开始责备弟兄，你看今天晚上你连祷告都没有，然后他都是他。我现在不是管他，你有没有记得，假如你和妻子不能同心祷告，你的祷告不被主垂听。 讲完了以后，他也其实很不舒服，睡不着觉。他说：“我要怎么办？”主没有说话，主没有说话。他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转过来，就叫他的太太，这个是外国人，说 ：“Honey， 哦，就叫 Honey 哈。现在晚上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上帝在责备我，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都没有声音，他说：“上帝啊，我讲他都不讲，我已经讲他不讲，可是上帝也不讲，转来转去转。”Honey， 晚上这样，对不起你啊 ，Would you forgive me？ Would you forgive me？ 他正转过来说：“上帝，他不讲。”他正要转过来说，忽然听说，哈尼，也不都是你的错，我有错，热就退了。你向隔壁说，这样热就退了。哎，我就发现，当我讲完了以后，第二天礼拜一早上，有一个姊妹就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昨天在讲我。我说我昨天讲你什么？你说你那个例子啊？我说你是怎么样？他说昨天因为他要来。要来聚会的时候，正在化妆的时候，先生是慕道友，所以有时候到教会来，那天平常忙，所以礼拜天去浇水，那忽然发现那个水龙头断掉了，他在化妆要到教会去，你那个水龙头怎么弄到我现在都不能浇水？他说你不要乱惹，我连去摸都没有摸，是水弄我都不知道，哇啊，就声音就这样了，那么。就有一点怪怪的，那他弄好又就是时间到了要到礼拜堂，他说不去，已经吵架还会去，不去。我昨天我就坐在那边，就是我就知道是在讲我，他不是基督徒，我是，所以我有感动，我就回来就要找他先生，找不到，到房间去的时候，不久先生来说 ，Honey。那个我去 Home Depot 已经买完，已经都弄好了，没事没事。他说：“哦，这样哦，谢谢你。”然后他说：“啊，真对不起，早上我对你，你在像说水龙头坏，我向你讲话的口气，真是对不起。”他说：“哎，他说，哎，你说什么？”我说：“对不起你啊，每一次错都是我错，你哪没有错过的？你还会讲对不起？哎呀，你是今天听到什么道？这样哈、哦。”下礼拜跟你去，要奉献就奉献，我只要家庭平安。结果最后以后我们又和他谈到，他信主了，感谢主。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当我愿意放下自己，当先生放下自己，你向隔壁说热就退了。我们所需要的是家庭有平安，家庭不要有温度，阿们。好，接着他们蒙恩，他们的家里哇，许多人蒙祝福，我巴不得你的家，你已经蒙福，你已经信主，你的家开始有人会进来，因为在那里有神的同在，在那里有神迹奇事要发生。第三，因为时间过就要讲快一点，第三我们就再讲一天，我们就想那愿你的国降临，那在前面愿你的国降临，一起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家中，如同行在天上，阿们。第三，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国在我们旨意。耶稣到海边去，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些人都跟从，我们就在旨意中遇见主，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们就跟耶稣去了。哎呀，耶稣呼召就回应。我们在这里啊，正道神学。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呼召人来装备。那假如今天神在你身上有这样的感动，我在这里也正式的呼召，也可能来我们聚会结束啊，我们同工黄牧师会在贴膜那边帮助你，或者你今天有感动，我不晓得神要怎么带领你，只是神不是叫每一个人都当传道人，但是每一个都是活祭献在主面前，不管传道人或是信徒，我们都是主的人。那这样的态度，那你要向主回应啊！到你的办公室，你明天回去你的上班 耶稣能不能在那边掌管，哎，你的办公室的 setting 耶稣会不会喜欢，你就考虑耶稣和我在一起他 feel comfortable 吗，我想这个都要好好的考虑，求主来帮助我们。就发现当耶稣在你的 office 的时候就不同。我就想到啊，这个移民的社会，我们在洛杉矶比较多的移民来要找工作，那找不到，牧师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就找不到工作，也是很苦恼。一个男人在家里都没有工作，可是不是不做，只是不想找什么。有一天他说，牧师为我祷告。有一天他说，牧师我找到了。我说你找到什么？我找到 7-11， 他要买一个 7-11。 我说很好，那我就开始问了，哎，假如你买了 7-11， 你是算老几？他说我是老二，因为有一个 chain store 的老板嘛，我是老二，都要听他的。我说好，其实我故意问他的。那我说那耶稣呢？啊，对不起牧师，我是老三。你向隔壁说你永远不会当老大，耶稣才是老大，耶稣才是。所以你都听他，在旨意中让主做主就不同了。我就发现有多少见证。1983年在 Houston， 在那个美南地方有一个 Acro Drugstore，啊，那是1700-800的 chain store 的一个 drugstore。 那 drugstore，啊，他1983年信主了。有一天他很热心，有人说，哎，哎，我的东西就是主的，主托我掌，托我管理的。他说假如耶稣是老板他会怎么样。他就到他的 drugstore 走的时候，发现那个杂志栏，他就 shock， 有许多色情的杂志。所以他就决定开会在月底以前把这个都要架空，所有这样的杂志都拿开。那个副所向他说，老板，你这个决定一个月损失几百万，你知道吗？因为1700-800个 store。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你不赚这个钱？他说耶稣不喜欢，因为耶稣不喜欢他就不做。阿们。一样，只要耶稣不喜欢你的 business， 你的各方都要小心，因为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最后我们再看，我们一起来念，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旨意工作的地方，如同行在天上。在这里我也呼召，假如神呼召你就代职，或是你可能呼召有许多许多神的仆人都是原来他们的 profession， 可是神说来跟从我。假如这个声音到你身上，你都要考虑。假如你有这样考虑的人，这个聚会结束你可以来找我，我在后面等你。好，最后一项，好，上帝的国，上帝的主权在心中。哎，你刚才讲在教会，在家中，然后在职业，是其他地方呢？我说耶稣的主权在我心中。耶稣曾向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我就发现很要紧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信福音，要转向。那在这里耶稣对一个文士说，你离神的国不远。假如你听到你离神的国不远，你高兴吗？不，还没进去，可能差一步。我不晓得知道多少有慕道，有你已经很近了。假如说，但是我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今天一步，假如你有这样的慕道友，聚会结束你找我，我一个小册子要给你，就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小册子。哦，因为我可能这里有慕道友，我就希望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离神的国不远。感谢主的恩典。接着我们就看到迎接耶稣，让主做主，你一定要回转来归向主。 Next， 我们就看到耶稣不只是救主，更是生命的主。我们喜欢耶稣是救主，但我们有时候忘记耶稣是生命的主。在19世纪基督教一句名言， If Jesus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假如耶稣不是你全部的主，比较不客气的说，他还不是你真正的主。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我的人生，我的一切，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都要让主做主。阿们。Next， 在这里我们就让我们向主委身，落实神的国在你我身上。 这是我牧会几十年感受的几句话，也可以送给大家。第一个是主怎么说，跟着我说，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凡是神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阿们。问题在这里，神不喜悦在我里面，神不喜悦在我眼睛，神不喜悦一直在听，神不喜悦一直说出来，伤了多少人。我想把这句话让大家记住，你右手都跟着我抬着右手来跟着我做，你就记得了。凡是神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摸头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记起来没有？只要你做给旁边看，我才知道你记起来没有。凡是来，凡是神所不喜悦的，阿们。回去你们的孩子问你们说，爸爸你今天听到什么，你常问他你听到什么，你就爸爸就妈妈就说我今天听到这样，他也可以教导他，主啊我没有任何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有时候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我的坚持产生家庭产生人际关系产生许多的问题，我没有任何坚持是你不能改变。最后保罗的话，我立定志向要讨主的喜悦，阿们。这个就可以落实在生活上，你把这几点抄起来，那你就常常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求主帮助。 Next 我们看这样的话，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心中如同行在天上，阿们。好，最后结论来说，悔改信福音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悔改就是心思意念的改变，心思意念的改变带动生活行为的改变，不只是在礼拜堂，就从你出礼拜堂就开始，你那边从你这里领受的恩典流露在你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谦卑悔改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简单尼托生这样说，人的破碎领得出来，这样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最终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就是自己。所以我就用一个例子，那我在教会强调祷告会，有一次很多人祷告的时候，两个年轻人也参加祷告会，那么当中有一个中年人，教会很热心的带领着他每一次结束的祷告都迫切叫人感动，祷告很长，教会的时间祷告，最后都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全心服侍你，可是我有许多蜘蛛网把我缠住的，求你用一只扫把把我的蜘蛛网挪开，那我就可以更全心爱你服侍你，奉主的名阿们。哇，大家都很的阿们。第二个礼拜又祷告，上帝啊蜘蛛网你要把它挪开，我要全心。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这两个年轻人第一次参加祷告会，是不是祷告五个礼拜了，五个礼拜都有蜘蛛网。所以他这个他说对啊，这个人家是这样表达他的心，可是这一个年轻人有一点感受不同，所以当他说蜘蛛网你用扫把把它挪开，我就可以专心更爱你，主啊帮助我，奉主的名阿们。这个年轻人就站起来，上帝啊用那只扫把把那只蜘蛛打死。蜘蛛网从哪里来？蜘蛛网就从那只蜘蛛出来的，就是那个蛛我出来的。你说你这样可不可以打死蜘蛛，这个才根本的解决。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就 next， 我们就这样来看 next， 我们说来，我们就来宣告，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工作的地方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好，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管理我心，问题还是我，问题从这里，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好，起立，我们来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 主管理我心，主管理我心，亲爱 主来管理我事，在主的里面我心得安息，亲爱主来管理我心。 你愿让主管理你的心吗？好，我现在让我们有个行动，当你愿意的时候，夫妻一起说，主，今天我们要请耶稣回去，还有弟兄和弟兄，假如没有你一个人，弟兄和弟兄，姐妹和姐妹，我们出来，主管理我心，让我们的教会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是和你有关系，你愿意吗？好，那我们一唱，你就来到台前，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我听到这个道，我向你回应，主管理我心，阿们。哎，教会可以动吗？可以动吗？好，那我们就来唱，我们就可以动了，来，你可以出来了，来。 主管理我心，主管理我心，亲爱主来管理我心，在主的里面， 再向前，后面要出来了，我们的教会要动起来了， 亲爱主来管理我心， 再向前，你们旁边后面很多人， 管理我心，主管理我心，亲爱主来管理我， 一起来，现在变成全教会都一起来， 爱主的我心的爱心，亲爱主来管理我心。 停在谈的时候，夫妻一起祷告，那其他的人呢，弟兄找一个弟兄，姐妹找一个姐妹，我有祷告，我为你祷告，来，你继续谈，那我们就开始祷告，两个两个或是家庭可以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说耶稣我们家，好，开始，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夫妻在一起，不要一个人站在那边，就是至少两个人一起祷告，主耶稣，主耶稣，这一群你的儿女都愿意让你掌管他们的心，主耶稣，他们都愿意的时候，是你圣灵可以浇灌可以充满的时刻，让他们记得，主管理我心，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不但降临在教会，不但降临在我的家中，不但降临在我工作场所，更降临在我的心，降临在每一个家庭，主耶稣，祝福每一个家庭，主耶稣，我知道，当我们这个心里必悦纳，谢谢主，奉主的名，阿们。我们再唱，主管理我心，你就回座，感谢主的恩典，来， 主管理我心， 我们可以回座， 主管理我心，爱主来管理我心，在主的里面。我心的安息，亲爱主来管理我心。 好，请坐。 感谢刘院长的正道，真的是愿意。